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五十五章，而家由于我同嗰隻嘢距离真係太近啦，先前又已经俾佢吓个半死，成个人个反应都慢咗落嚟，我只嚟得及向下一扑，啱啱就闪咗过去，都未等我嚟得及攣起身逃命嘅时候，嗰隻嘢一拧转个头，直接就向住我个啰柚啊咬落嚟。呢隻嘢嘅獠牙足足有五六厘米，如果佢係咁一啖噬落嚟，咁我个啰柚咪真係好弹牙。我呢个时候啊趴喺个地下上边，根本上就闪唔过。我心諗今次我个后花园真係会万紫千红啦。想唔到我陈元今日命丧于此，仲要变成一只冇屎忽嘅鬼。今次嚟呢度摸唔到万妖飞个八婆嘅皮，实在系遗憾。就喺呢一个千钧一发嘅时候，突然间听到砰嘅一声枪响，吓到嗰个人头一下子就缩咗上去房顶。我定神一睇，原来系豆腐。佢喺呢个情急嘅关头，攞起啲猎枪开咗一枪。豆腐今次系第一次用枪，枪法就肯定唔准嘅，一定就冇打中嗰个古怪人头㗎喇，佢只系打中咗个庙门。嗰隻咁嘅人头蛇尾嘅嘢，估计可能亦都系第一次听见枪响，吓到佢即刻就缩咗上去房顶。佢嘅身形好快嘅，一下子就唔知道匿咗入去边一个黑暗嘅地方。我嘅反应亦都唔慢，趁住呢个人头缩返去嘅时候，我喺个地下度一碌就碌到咗我哋嘅装备包前边，亦都顺手立咗一支猎枪出嚟，同阿豆腐就并排而起，将顾文文挡喺个身后边。我哋就打起十二万分嘅精神，密切咁注意住黑暗里面嘅动静。真係好驚嗰隻嘢突然之间又会从某一个黑暗嘅角落里面捐出嚟。我哋就係咁等咗一阵间，庙里面又好似以前咁安静啦。不过因为呢个庙里面冇其他嘅出口，所以嗰隻嘢肯定仲未走。佢喺呢个时候一定就匿喺某一个黑暗地方里面注视住我哋。就係咁样，我哋双方僵持咗好耐。嗰一种睇唔见敌人，但係又担心敌人时刻都会喺暗中出嚟偷袭嘅心情，令到我哋几个人嘅神经都越嚟越紧张。冇几耐，顾文文讲：我将啲火搞大啲。火光係可以增加照明范围嘅，等我哋嘅视野会更加开阔一啲。跟住顾文文就即刻将啲柴火添置，可视嘅范围亦都增加咗一大截。隐藏喺黑暗里面嘅龙蛇皮骨喺火光嘅反射之下发出幽幽嘅光，好似仲係生咁。而我哋三个人嘅影亦都俾呢个暴涨嘅火光拉到好长，喺个地面上边形成咗三个静止长长嘅黑影。然而喺呢个时候，豆腐觉得有啲唔妥啦，佢指住地上嘅影讲： 咦，顾大美女，点解你会长咗两个头嘅？ 只见喺地面上边嘅黑影，顾文文系踎住嘅，佢只手一直喺度喐，是保持住添置柴火咁嘅动作，但係佢个膊头上边竟然长出另外一个头出嚟。我同豆腐即刻回头一睇，先发觉呢个人身蛇尾嘅嘢唔知几时竟然係游走去咗庙门嘅位置，匿喺我哋嘅身后边。而呢个时候佢嗰条长长嘅颈大大嘅头几乎就係贴住顾文文嘅身后边，而顾文文啲都冇察觉。大约我哋两个同时回头，惊吓嘅景象吓亲咗顾文文，佢嘅警惕性亦都唔低，几乎即刻嘅同时亦都回头。呢、这个时候为时就已经晚啦，唔等到佢回头，一对好似人手咁嘅嘢，不过上边全部都布满晒鳞片嘅，猛然之间一上一下箍住咗佢，一只手就箍住佢个膊头，另一只手就环抱住佢嘅腰同埋双手。顾文文喺呢个时候基本上就毫无反抗之力，成个人即刻就被掳掠上咗房梁嘅黑暗里面。 我眼睇住佢就喺我自己嘅眼皮底下，俾嗰只咁嘅怪物攞走，我一时真系发晒狂啊！举啲枪就想肥过去啦。豆腐即刻就拦住我讲：，哎，小心误伤啊！呢个时候，房梁嘅黑暗一片，只能够隐隐约约睇见轮廓。如果想要瞄准，根本上系唔可能嘅。真系一唔小心嘅话，会打中顾文文嘅。但系我都唔顾得咁多啦，嗰隻嘢牙尖嘴利，如果俾佢咁咬上一啖，绝对系冇命嘅。如果唔当机立断，仲拖拖拉拉嘅话，我只怕顾文文会死得好惨啊！谂到悬崖下边呢两日嘅经历，我心里边好焦躁同埋愤怒，隐约有一种自己嘅嘢俾人哋侵犯嘅感觉。当即我就举起半自动步枪，对住有隐约现蛇尾嘅位置连续开咗两枪。我同豆腐处事方法系唔一样，佢啊担心误伤顾文文啊缩手缩脚，但系我谂，与其顾文文活活咁俾嗰只嘢咬死吞入个肚入边，倒不如俾佢一梭子弹，连人带蛇一起打死算啦，算系俾佢个陪葬啊！呢一枪如果打歪咗，就算我送佢上路；如果呢一枪打中咗，咁就救咗佢，咁咪真系万幸啊！一谂到咁，接连啊几枪开出去，砰砰砰砰砰，房梁上边火花四射，反而就冇听到顾文文发出嘅惨叫，睇嚟可能子弹真系冇打中佢。反观呢个人身蛇尾嘅怪物，就好似受咗惊吓咁，估计咧佢谂住捉住咗顾文文呢一个口粮之后，就唔再打算同我哋纠缠嘅。佢啊，竟然顺住屋顶唰唰唰唰咁啊往前缩，睇个样子可能真系想逃走啊！顾文文显然系未死，佢呢一逃，我哋就连救人嘅机会都冇噶咯。先前三个偷猎嘅，一嚟系同我哋冇咩关系，二嚟都系丧心病狂，可算系自食其果，见死不救，我都唔会有啲咩咁嘅心理负担。但系顾文文就唔同。佢好歹都同我哋有咗几日啊同行啊，喺度挨底之下，对我同豆腐都好多照顾。虽然目的就唔明白，但系睇嚟都唔系一个坏人。如果唔理佢，任得佢俾害死，我同豆腐实在系良心过唔去。虽然讲喺一啲事情上边，我同豆腐就唔系咁热心嘅，但亦都唔代表我系个冷血冇人性嘅人。眼见主要怪物要走，我即刻招呼豆腐冲上去追上佢，快啲开枪！呢、这个时候系千钧一发嘅时候，箭在弦上，不由得不发。豆腐亦都唔顾得唔会误伤啦。我哋两个一心就谂住阻止呢个怪物逃走。佢个动作又快又善于隐藏，真系如果俾佢逃走嘅话，顾文文呢条命可能就真系冇啦。随住我哋两个人连续开枪。虽然喺开枪过程当中系冇办法瞄准，但系显然系有啲子弹系打中咗佢。喺黑暗当中，我哋听见嗰只嘢发出咗好似猫喊一样咁嘅声音。听到呢度，可能又有人会问啦：猫喊，猫点解会喊啊？猫喊又系咩声啊？其实一般人可能真系未听过，但系我就听过猫喊。我细个嗰阵时。屋企里面是养过一只老猫的。猫其实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如果临死的时候它会自己消失，它会找一个哪个人都找不到它的地方自己去死的。除了那些吃了毒药或者被撞死的猫之外，大部分病死啊老死的猫主人都是看不见它的尸体的。如果有一天你屋企上了岁数的猫突然间消失了，咁讲明佢已经揾咗一个自己死亡嘅地方安眠啦。我屋企嗰只老猫病得好重，晚黑人瞓觉嘅时候，佢就会发出一种奇怪嘅声音，好似系一个 BB 俾人哋捻住喉咙而发出嘅喊声，又好似一啲被捻住喉咙嘅女人喺度唱歌咁，半夜听起上嚟啊，好得人惊嘅。我嗰只老猫啊喊咗大半夜，当时我谂。佢会唔会有啲咩事啊？我就想起身嚟睇一睇佢。阿爷同我讲，佢话佢系同我哋告别。猫系有灵性嘅动物，佢哋去世 系唔想俾人哋睇见。阿爷冇俾我出去。第二日朝头早我起身一睇，见到老猫平时鍾意趴住嘅禾杆草窝里面已经空空如也，从此佢就冇再返嚟过。因为似喊声，所以就被形容系猫喊声。而事实上嗰啲系一种动物嘅仪式，一种习惯，佢哋喺临死之前会向最亲近嘅人或者同伴发出咁样嘅声。喺而家呢个时候，嗰隻怪物突然之间有一声好似猫喊咁嘅声音，虽然听到人哋系毛管动，不过亦都觉得好悲惨凄厉，好似系话我同阿豆腐虾佢咁，声音啊极其具备欺骗性。呢个声音将我哋都迷惑咗一下，因此就停咗一下。嗰隻怪物居然就一下子捐到唔知去咗边。呢、这个时候我先明白，原来之前嘅歌声系咁样搞出嚟嘅。哎呀，死啦，玩完啦！豆腐手里边嘅猎枪一下子垂低，两只眼都直一直，讲：哎，孤单美女今次，我心中亦都一凉，盯住怪物消失嘅黑暗地方，心谂呢、这个咁嘅龙蛇庙又冇其他嘅出处，嗰只怪物会走到边呢？如果是冲烂个房顶出去的，那头先应该有动静才是的，莫非他又匿返嚟？我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，想到这一度，我就鼓励地拍一拍豆腐的后腰，压低把声说，我们不要急住跟他判死刑先，我们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我们两条大男人不能够丢低一个女人不理。豆腐呢胆小啊归胆小，但是碰到咗呢啲事情佢一啲都唔会萎缩。佢咬紧牙关讲，我顶个冚家拎，冇错，我哋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我哋两条大马粒佬唔能够俾一条嘅烂鬼蛇吓走嘅。即使顾大美女如果真係遭遇到不幸，我哋亦都唔能够插手唔理，点样都要为佢报仇雪恨，方不负我哋同伴一场啊！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哎呀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我讲呢、这个时候你喺度念道文，系咪先想将我激死先啊？冇讲咁多，快啲跟喺我后边，小心啲。讲完，我带住豆腐，两个人攞起手电筒。攞住猎枪，急急脚咁向人蛇消失嘅黑暗里边走去。